部門代表將出席會議，將就當前南海形勢和兩國之間涉海問題交換意見，探討進一步拓展在海上搜救、海洋漁業、海洋生態環保和科研等領域的交流和合作，希望取得積極成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周本港各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0点，跌143点，成交金额16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5点，升50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美團273.2升13.2，騰訊控股609元升個半，阿里巴巴206元跌個六，小米集團27.35升7.5，盈富基金28.62跌1.6，新華保險29.4跌個二，友邦保險101.6跌2.1，比亚迪股份160.9升9.6，中国平安81.05跌7毫，京东集团280.8升10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2，英镑10.956，瑞士法郎8.612，欧元是6.01，加元6.399，新西兰元5.572，欧元9.464。每百日元兑港元7.1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93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98点，升53点。港金现价报173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89美元，卖出18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路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已经几长噶啦，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繁忙，龙尾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车多噶，龙尾喺花园道口。另外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多车，龙尾去到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新光中心嗰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大埔方面。另外是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那段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或者是评核试的了。咁如果咧佢系已经喺其他嘅地方获得咧系一个相当于香港专科学院嘅认可嘅中期考试或者系初期试嘅专科资历咧，咁佢嗰个本地培训嘅时间咧就可以缩短到3到5年嘅。咁然之后又系咧喺公营医疗机构入边咧工作咧至少5年啦，亦都系获得咧佢嘅相关机构咧满意同埋认为佢称职咧先至可以正式注册。咁如果咧佢已经喺其他嘅地方，即系佢执业嘅国家啦，获得证明啦，系攞到咧嗰个专科资生嘅资格或者系同等资历咧，咁咧亦都系获得咧香港医专认可嘅时候咧，佢就只系需要咧喺香港嘅公营医疗机构工作至少5年，咁亦都咧获得佢嗰个机构满意佢嘅表现之后咧，就可以正式注册啦。政府咧就期望咧可以咧喺2022年嘅时候咧就能够制定到咧嗰一份嘅院校名单。咁其实嗰个院校嘅名单咧会系根据啲乜嘢准则去制定咧？包括咗咧就系嗰个医学院嘅课程啦，佢嘅语言啦，同埋嘅内容啦，同埋国际排名嘅吓。咁啊呢啲咧系主要嘅考虑因素，而嗰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咧，亦都会系咧另外由一啲嘅人士担任，就同而家嘅医委会咧嘅组成咧系有所分野嘅。嗱，呢一个嘅建议咧出咗嚟之后啦，其实咧各界都有好多不同嘅反应啦。咁留意到咧就系譬如行政会议嘅成员啊张宇仁咧，佢就话打算系提出一个修订啊，就唔系净系咧限于本地香港嘅永久居民咧先至可以透过呢个途径咧，去喺香港免试成为注册医生，一啲非港人医生咧，同样可以经过特别注册咧嚟香港噶。咁另外都有一啲嘅病人嘅组织团体咧，就提出啦，就系话如果嗰位嘅人士佢唔系喺嗰100间嘅院校嘅名单入边，但系咧佢系获得一个特别相关院校特别推荐嘅时候，系唔系都可以系经过呢个途径嚟香港咧？嗱。种，你点睇呢？系咪可以舒缓到香港嘅医生嘅人手不足呢？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星期嘅新闻咧，我哋听到好多按摩呢两个字啦。咁有听众就问萧叔叔啊，我哋按摩英文 massage 呢个字系点样读嘅咧？其实呢个字系一啲都唔容易读嘅，因为佢有一个咧，我哋英文里面其中一个萧叔觉得最难读嘅发音，就系咧一个 z 咁嘅音啦。听好多次，唔系 massage，it's massage。咁呢个音咧，其实喺英文啊唔系特别常见嘅。嗱，我先讲我点样读先。sh 音咧系咁嘅 ，sh sh sh。OK， 如果我保持呢个咁嘅口型啦 ，OK， 保持呢个口型，但系我加个 voice 喺度，我加咗一个声带嘅震动，我听住咯，就系咧 ，sh 呢个咧就系我 massage 后面嗰个音啦。嗱。S H 音同埋呢一个 z 音咧，嗰个关系就同等同 S 音同埋 Z 音个关系。S 音系 Z 音系 z 个口型系一模一样嘅，只系声带震唔震动，即系发唔发声嘅啫。一个系 s， 一个系 z， 而 massage 嗰个 z 咧就系震动版嘅发声版嘅 S H 音就系 z。So massage。Massage, I'm gonna get a massage. 就係咁樣讀啦。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而家海外医生咧要嚟香港执业咧，佢哋要考执业资格试咧，要合格啦，同埋咧要完成一个即系实习之后咧，先至可以全面执业嘅。咁但系喺新修订嘅医生注册条例，如果获得通过之后咧，佢哋就唔需要去考呢个执业嘅资格试啦，同埋唔需要咧系做实习噶啦。咁啊，究竟咧系点睇？大家点睇咧？可唔可以舒缓到香港嘅医疗人手不足咧？电话号码18721，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讲讲你嘅睇法啦。电话旁边咧，请嚟公共医疗医生协会执委冯德坤啊，冯德坤你好。 系你好，陈燕平你好。 嗱，呢个方案咧由星期三提出，星期二提出啦。咁其实咧亦都即系根据你哋医疗界嘅说法咧，亦都话即系同二月嘅时候啊，即系政府同你哋倾嘅方案咧，似乎冇大分别啦。咁但系经过咗两日嘅沉淀，即系你自己有冇发觉到，即系医疗界入边有冇一啲嘅比较强烈嘅反应啊？ 喺而家个大围嘅社会同政治气候之下咧，其实是大家都不會夠膽去做一些即係話好激烈的反應嘅，即係譬如你諗翻起2015年、2016年嗰段時間，2016年嘅時間，佢嗰陣時都係有一個醫生註冊條例修訂嘅，嗰陣時直情全部坐曬喺立法會漢示威區嗰度示威啊嗰啲，我諗而家係唔會發生嘅啦，因為一來有呢、這個即係抗疫嘅嗰個社交距離嘅需要啦，大家都忙係抗疫啦，另外其實都唔。要講嘅嘢其實政府係知道嘅，其實不停咁樣講，政府都係要逆我哋嘅嗰個意見而行嘅。咁其實你再講冇乜意義。咁所以其實我會話大家其實係即係沉默地係但係都係憤怒嘅。其實即係覺得即係政府即係點都係要即係令到海外醫生免試註冊呢件事成事，咁我都冇辦法㗎。係啦，我哋要講嘅都之前都講曬咯。其實 係嗱，不如講翻嗰個嘅實效啊。如果咧睇翻即係而家就政府提供嘅數據啦，基本上咧由2001年開始咧到舊年啊2020年為止咧，即係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咧，大概係佔10%左右啦。咁樣咁而政府咧去提出今次呢個醫生註冊條例嘅修訂咧嘅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講話香港係欠缺醫生啊嘛，咁佢就係用咗咧係之前有關於醫療人手嘅推算咧去俾咗啲嘅數字出嚟啦，咁亦都係話即係2030同埋2040年咧，其實嗰個醫生嘅欠缺總數咧去2040年咧係接近2000個。 佢所引用嘅呢個研究應該冇記錯，就約摸2015、2016年嗰陣香港大學做嗰個醫療香港人口同埋醫療人力嘅嗰個調查啊嘛，同埋嗰個評估啊嘛，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你睇翻個數字裏面嘅細項咧，香港人口嘅增長啊，就算你佢當時嗰個報告所講2020年啊，或者2021年啊，其實都達唔到標嘅，而家都去唔到佢嗰個 number。其實咁再講，其實醫療人手嗰方面，其實過往呢幾年開始，其實嗰、那個醫科生畢業嘅人數係一路咁樣增加緊嘅。而家啱啱今年嚟緊七月會畢業嘅嗰個醫學生成為即係呢個實習醫生嘅人數咧，已經好接近500啦。其實過幾年會突破500嘅啦，已經仲未計所謂嗰、那個執業試通過執業試嘅即係非本地非本地嘅嗰個畢業醫生喎。咁所以其實，个医生嘅嗰个新嘅医生嘅人数一路咁增加紧嘅，我就唔好明佢呢个时候突然间又要即系旧事重提，咁其实唔会帮得到件事咯，只会令到咧嚟紧医生嘅佢哋揾工嗰个竞争会越嚟越难咯。其实系， 但系如果由另一个角度去睇啦，即系用病人嘅角度去睇啦，因为而家有一啲嘅即系医管局啦嘅专科门诊啦，其实轮候时间咧要成即系百几个星期。 唔系，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轮候系会有嘅，但系同样亦都反映一个现实，就系其实政府医院公立医院里面嘅嗰、那個轉介制度，我哋係唔會拒絕病人噶嘛。嗰個轉介究竟係咪係急嘅，係咪真係需要馬上睇，又係另一件事。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公營醫療係即高度地資助嘅，其實基本上接近免費咁滯啦。即除咗好平嘅一啲即登記費或者每一項藥物10蚊之外，其實基本上係唔使錢咁滯。咁所以喺咁樣的情況之下，你一個好簡單嘅經濟學原理，你個成本咁低嘅，咁你個需求一定係好高㗎，你個個都會 是上嚟呢度睇嘅，即係就算係細病甚至冇病上嚟檢查都會嚟嘅。咁但呢一個唔係一個即係合理嘅一個尺度去睇，究竟我哋而家係咪即係有咁大嘅一個空缺咧？即係我哋嗰個醫療人手有咁大空缺，因為其實佢好多而家所報告出嚟話排好多個禮拜、好多個月嘅嗰啲輪候，其實佢哋處理緊嘅一啲係超級非緊急嘅一啲病咯，即係可能就係純粹係可能要求一啲檢查，或者係一啲完全唔緊急嘅一啲服務，例如我聽過，譬如急症室醫生即係好嬲同我哋報告嘅就係有病人會半夜三更走去急症室嗰度睇射精。出血咁樣呢啲，即係其實唔係好急嘅一啲情況，佢哋就即係會俾個 referral 啦。咁我哋咪唯有擺隊尾咯。咁但係呢個係即係反映緊嗰個公營醫療嘅嗰個同埋私家醫療之間個失衡啫嘛。呢個並唔係因為我哋處理得唔好，譬如舉個例，癌症手術，我哋係有一啲所謂 key performance index 一啲重要指標係跟嘅，我哋即係。都八九成嘅病例都會可以去到係六十日之內係做手術嘅，咁其實全世界都係做得係好嘅呢一對，喺個呢用呢個尺度嚟睇，即係其實係大病緊急嗰啲病真係要需要馬上處理嗰啲，我哋全部唔拖嘅。咁但係如果你用一個純粹一個number話條隊好長，咁你永遠都會好長嘅，因為所有嘅市民。佢可能花費唔起嘅，或者佢想做任何檢查嘅，都會湧曬嚟公立醫院嘅。咁呢個係咪政府應該係改變個政策，而唔係一味將個問題推話唔夠醫療人手呢？ 但係由病人，但係馮德坤由病人嘅角度去睇咧，佢哋的而且確咧，即係未能夠一細分辨，有啲人係咪即係冇必要地都係排緊嗰個專科服務啊嘛。但 係 病人就淨係睇到 用一個其他國家嘅用法。咪就係要定立一個家庭醫生制度，由家庭醫生去定咯。即係你可以話醫生話唔急就唔急，係咁樣樣嘅喎。全世界都係咁，如果唔係，每日產生好多浪費咯。其實而家你咁樣樣嘅情況就係你請咗好多，就我當你真係有好多海外醫生嚟，而呢件事我係唔同意嘅。即係就算你出咗新嘅呢個 MRO 之後，就算有好多海外醫生嚟，咁其實佢哋嚟。所做嘅嘢就會變成係做咗好，即係佢清咗條隊尾，個隊尾就係頭先講話唔緊急嗰啲咯。咁嗰啲其實係咪即係需要咁用咁多嘅公帑去處理？咁其實係一個資源錯配嚟嘅，到最尾都係會。 但係再由另一個角度去睇啊，其實咧係咪呢個咁嘅制度咧都可以令到個醫療人手保有彈性咧？因為佢最終咧必須係要獲得即係嗰個公營機構咧聘請佢，先至會有機會最後喺香港全面註冊噶嘛。 問題就係咁啦，因為佢聘請咧嗰度咧就係啲老細決定啦，直接啲咁講。喺我哋前線嘅角度睇咧，就係本身如果係本地新嘅，咁佢公平競爭嘅啫。而家你去海外請嗰啲海外畢業生翻嚟，其實坦白講可以去得海外讀醫嘅，肯定係比較有錢嗰邊嘅。咁變咗咧，佢哋係比較有能力可以接觸到係負責管掌管即係延聘嘅嗰邊嘅高層咁啊。咁即係話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佢哋其實用一個即係。limited registration 翻嚟，跟住再用而家所提出嘅嗰個修訂嘅方法，喺度工作五年兼攞埋嗰個專科醫生，唔係攞專科醫生兼做多五年之後，就攞全面註冊啦。咁其實係為呢一班人特別加咗一個新嘅渠道翻嚟咯。咁其實咁樣對於本地好辛辛苦苦咁樣由細到大去爭一個入醫學院嘅。本地醫學院入學機會的那些本地畢業生呢，其實是 有一定不公平的，因為那個聘請是到最尾，其實又是剛才我說是有權勢的高層去控制，它不是完全 是一個公開的一個研聘來的，還有當時它可能開個位，它甚至可能我們擔心的就是度身訂造 開一個位給他們自己心儀嘅人，咁咪仲衰咯。其實個情況就會令到嘅競爭係會產生唔公道咯，係咯。 嗱，再另一個角度啦，馮德坤，咁究竟而家咧，因為如果佢哋要翻到嚟香港咧，又喺香港接受專科培訓嘅，咁其實實際上你哋而家去到即係培訓專科醫生嘅人手啊，足唔足夠去應付培訓更加多嘅醫生咧？ 唔係純粹係人手嘅問題，亦都係病例嘅問題啦。有冇咁多個病人啦？譬如我自己外科醫生有冇咁多個病例？佢有冇咁多個 即係叫我哋所謂合資格嘅手術俾佢去去登去記錄啊！即係譬如一個專科外科醫生嘅培訓係需要喺四年之內做800個即係大型或者超大型手術嘅，有冇咁多嘅手術俾佢哋做呢？咁如果冇嘅，我哋其實都唔會增加到即係專科醫生嗰個產出嘅嗰個速度嘅。 明白。 咁咪大家又排隊，咁啊其實會令到本地去進行專科訓練嘅機會又會減低咗，因為多種競爭。 明白啦，仲有一分鐘時間，我好想問埋咧，就係關於嗰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嗰個院校名單，而家四個因素：課程語言、課程內容、國際排名同埋其他合適因素，你覺得已經係咪足以保障水準咧？ 第一呢個係保障個院校，即係唔係嗰個係嗰個醫生本身啦。第二呢個就連呢幾個咁樣嘅條件啊，其實都係而家佢講啫嘛，唔係寫死咗喺法例裡面喎。即係話佢幾時改我都唔知喎。佢要改又唔係話經過需要經過諮詢，甚至你好似今次呢個修例，其實佢都冇真係一個正式嘅公開諮詢啦。咁其實如果咁嘅情況，你點可以俾到大家有個信心，就係呢個政府佢真係想維持個醫療水平，因為還是而家。匆匆過先，跟住之後再改咯。咁其實會好危險嘅，成件事就會係。 好啊，馮德君，多謝曬你，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馮德君咧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執委嚟嘅。嗱，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究竟咧我哋而家嘅輪候時間長啊，係咪單靠增加醫生嘅數目，又或者俾海外醫生咧免試喺香港全面註冊就可以解決到咧？1872311，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失业情况进一步改善，今年2至4月的失业率再回落0.4%，下跌到6.4%，就业不足率亦由3.8%下跌到3.3%。二至四月总就业人数回升至3,620,000人，增加近8,000人，失业人数减少12,000多人，回落到240,000多人。政府表示，二至四月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失业率都有下跌，其中建造业、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的跌幅较明显，有关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见下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劳工市场随着本地疫情减退，近期已经有改善，预计劳工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压力会逐步舒缓。当局早前将一名4岁男童列为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本地个案，消息指男童的血液抗体测试和病毒检测结果都呈阴性。负责有关病毒检测的承办商是金域检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卫生防护中心人员下午到金域位于观塘的实验室视察。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病例，涉及一名26岁印尼女佣，本地连续第4日零确诊，初步阳性个案少于5宗。當局話，嗰名印佣上個月30日抵港，未曾接種過新冠疫苗，喺西營盤華美達海景酒店檢疫，並冇病徵，病毒量亦不足以進行變種病毒測試。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外地確診個案，涉及一名18歲女學生，住喺薄扶林道寶翠園一座，佢喺今個月5日前往深圳。當局在昨日接獲廣東衛生當局通報，那名女病人昨日確診，衛生防護中心正就個案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和接觸者追蹤。當局說，那名女病人曾經在今個月4日到聖保祿醫院做病毒測試，結果呈陰性，而她的家人暫時未有確診。內地公布累計接種新冠疫苗接近4億5千萬劑次，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其实头先都提过噶啦，喺个政府而家提出嘅方案入边咧，就建议设立一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嘅。咁呢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咧，会系由啲乜嘢人组成咧？就包括咗咧，大概系10个嘅职位啦。当中咧有卫生署署长啦，医管局行政总裁啦，医务委员会嘅医委会嘅主席啦，医学专科学院的主席，两间大学即是中大和港大医学院的院长，另外有不多于4个是由行政长官委任的成员，而当中其中3人就必须是要医委会的成员，但是也都没有讲明就是这3个人其实就算是业外委员，即是非医生也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名单其实就即有部分人士咧，而家亦都系医委会嘅成员嚟嘅，即系譬如头先提过，系医委会嘅主席啊，医学专科学院嘅主席啊，两间医学院嘅院长啊吓等等咧，其实都系同呢个医务委员会嘅组成咧系相近嘅。咁但系即系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係一啲由即係選舉去產生嘅醫委會嘅委員咧，就唔包括咧喺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嘅成員組成入邊啦。咁另外咧，這個嘅特別註冊委員會咧，佢就係負責咧去即係處理咧嗰一個嘅即係名單嘅嚇，咁嗰個嘅名單咧就係譬如考慮到醫學院嘅課程語言啦、課程內容啦、國際排名啦同埋其他嘅合適因素，咁會制定咧一個外地醫學院及機構嘅名單。咁呢個名單咧係需要刊憲嘅，然之後咧就3年咧去檢討一次嘅。嗱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喺嗰個國際排名嚟到講啦，譬如咧其中一個即係都廣為即係引用嘅國際嘅排名嘅名單咧，就係有一個叫嘅 QS 嘅排名啊。咁如果我睇翻咧，就係喺生命科學同埋係醫學咧嗰個範疇咧，頭100位嘅排名咧，亦都有內地嘅院校咧喺入邊嘅。咁不過當然啦，就係就算啊，佢係喺入邊嗰個喺個名單嘅院校啦，佢都要考慮翻咧佢嗰個嘅課程語言，譬如係咪用英語授課嘅。咁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覺得咧加咗呢啲嘅關卡係咪足以保證到咧第二時啊係能夠翻嚟香港做一個即係免試註冊嘅醫生嘅質素？电话号码1872311，不妨打电话嚟讲讲你嘅睇法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另外一位嘉宾啊，佢就系医委会嘅病人组织代表，亦都系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林志游嘅。林志游你好。 系你好， 留意到咧，你其实就有个意见啦，就系讲紧喺呢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入边咧，而家就冇病人组织嘅代表嘅。其实你哋觉得有病人组织嘅代表喺入边去到帮手制定嘅名单系咪必须嘅咧？ 我覺得即係好難話必須嘅，因為事實上咧，因為嗰個嘅結構咧，我哋而家睇翻就係話佢嗰個委任咧，都係唔多過3個嘅醫務委員會嘅委員，咁亦都冇講到明話係咪一定有病人組織嘅代表喺入邊啦。咁但係如果有嘅話咧，咁即係當然嗰一席位咧就當然影響唔到另外嗰嗰6個啦，由官方委任嘅成員啦，啊即係更加唔好講話其他嗰啲，全部都係特首委任嘅。咁嗰一票或者嗰一個席位幾重要嘅地方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影響唔到其他嘅投票嘅話，咁至少咧喺嗰個嘅工作上邊咧，都可能會增加嗰個透明度啦，又或者將入邊嘅工作啦，可以即係睇下點樣可以向其他病人組織啦，同埋呢個公眾咧可以披露到公唔公平啦，或者嗰個嘅。執行上面呢去篩選呢啲大學呢有幾合適啦，或者有冇咩唔恰當嘅地方呢，就只能夠喺呢個地方嗰度呢去即係、就是、有一個實際嘅作用喺入面。 嗯，或者我都再补充翻咧，或者更正翻啦，就系、是、呢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入边咧，有唔多于四个人咧系由特首委任嘅，咁当中咧三个系医委会成员啦，咁亦都咧系食卫局就话啦，即系特首咧亦都有机会咧系加入业外委员嘅，但系我亦都真系想问一问，因为呢一个嘅委员会咧，佢负责嘅咧就系制定边啲系认可院校或者系机构嘅名单啊嘛，咁即系其实佢。是必须要咧对，即系嗰个嘅即系世界嗰个嘅院校，譬如培训啊、水平嗰啲咧，系要有一定认识至得嘅。咁如果佢本身唔系嚟自医疗专业嘅时候，佢系咪可以做到一个有叫做有即系一个合理嘅一个咁样嘅意见咧？吓， 呢个会当然会有一定困难，因为而家喺嗰个嘅而家個建議上面咧，佢都係講緊即係個三個醫務委員會嘅委員咧，冇講話係一定業外嘅。 係， 但係如果去到業外嘅話咧，固然就一定唔會係醫生啦。咁相信我哋而家喺醫委會入邊嗰八個嘅業外委員都冇一個係接受過即係醫學院嘅教育啦。咁所以佢哋都一定係對於嗰個揀選醫學院入去呢個名單入邊咧，會有一啲嘅即係認知上嘅即係困難喺入邊嘅，即係乜嘢學科啊，點樣嘅水平咧？其實即係你未入過醫學院，你未接受過佢啲教育咧，係好難明白，因為佢哋唔係淨係即係睇書噶嘛，唔係淨學術噶嘛，佢哋都可能有一啲嘅即係手術啦嗰啲嘅實習咧，你係未做過、未掂過咧，你係冇可能想象究竟嗰個水平係究竟足唔足夠。 嗯，系嗱，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咧，其实你哋作为病人组织咧，你觉得呢家呢个嘅新修订啊，系咪真系可以舒缓到香港嘅医生不足嘅问题咧？因为有医学界就认为咧，其实近几年咧都系不断增加呢个医学生嘅培训名额噶啦吓，咁所以即系咪真系需要俾啲海外医生免试翻嚟香港咧？佢哋都有好大程度嘅保留或者反对。 我諗撇除佢哋反對唔反對，因為就算即係佢哋反對咧，都有好多即係內裏嘅原因。咁我唔即係用佢嘅角度睇件事咧。但係即係我哋講緊，即係從我即係喺對上嗰十年八載一啲病權嘅工作入面咧，的而且確我睇到件事咧，就係即係喺政府對於嗰個醫生人手嚴重不足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喺對比翻喺2003年，即係沙士嗰一年咧，即係對大家深刻影響嗰一年。嗰一年開始咧，其實醫管局行咗個肥雞餐，即係趕走咗好多嘅即係公立醫院嘅醫生，即係離開嗰個嘅機構之後咧，其實就冇諗一個長遠辦法咧，點樣去即係加多人手。講嚟講去咧，佢話請翻一啲退休嘅醫生啦，或者喺醫學院加大嗰個嘅學額啦。咁而家每年咧，即係講緊有500多醫學院嘅畢業生出嚟嘅。咁如果你話每年我哋缺少我哋講而家缺少咗2000個醫生咧，其實幾年之間就可以填補咗。咁所以用今次呢個好似即係驚天地嘅一個咁嘅方法嚟到解決而家嚴重即係嗰個不足嘅情況咧，我諗係天方夜譚嘅。即係如果係 work 嘅話咧，其實即係已經做緊，因為我哋而家醫委會咧，我哋差唔多講緊對上嗰一年咧，我做過統計啦。你成年先至請到51嘅海外醫生嚟香港用有限度註冊咧，嚟到去喺四個嘅公營機構度工作，51，即係成年都係51。咁佢哋即係當然啦，佢哋就係唔需要考嗰個嘅海外試啦。咁、但係。有機構請佢，佢願意接受個條件，佢肯嚟做。咁我哋都俾個有限度註冊嘅牌俾佢喺呢度做嘅。咁都知道有一啲醫生佢其實攞呢個嘅註冊咧喺呢度做咗10多年嘅。 嗯， 都覺得個制度都 OK 啦，佢人工嘅待遇都接受到啦。咁佢亦都唔需要考試啦。咁佢咪肯即係喺嗰個機構服務，咁佢都喺呢度做。但我哋會唔會覺得你行咗呢個嘅新嘅註冊制度之後咧，會有2000醫生？肯嚟香港做咧，呢、這個先至有一個好大問題。唔好忘記咧，呢、這個即係新嘅計劃咧，有幾個好嚴苛嘅條件。第一就話你一定要係香港永久居民啦。第二咧就話你係要喺香港咧完成咗個專科培訓，即係起碼要6年嘅時間。 係 完成咗啦， 跟住再加五年嗰個工作咧，咁其實係非常之即係一個嚴苛嘅一個要求嘅。咁我好難想像咧，即係如果你喺一啲外國已經係有100大嘅醫學院，即係咁高水平嘅醫學院畢業，喺當地應該有一啲嘅即係事業基礎啦，你會放棄嗰啲嘅事業嚟到去香港去接受呢11年嘅即係地獄式嘅培訓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會係好困難嘅。 亦都睇到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啊張宇仁啊，佢就提出咧，就係針對住你頭先講嗰兩個好嚴苛嘅資格，其中一個就係一定要係香港永久居民啦咁樣。咁佢就話提出修訂嘅，就係唔限於咧香港永久性居民，即係譬如有一啲佢可能移居咗去外地，然之後佢嘅下一代咧就喺當地即係讀醫咁樣，咁係咪可以都俾佢哋去翻嚟咧香港嗰度即係做呢個醫療嘅工作咧咁樣？咁你又点睇呢？ 我觉得即系当然啦，即系任何一啲医生，不论系即系本地永久居民也好，外国人也好咧，佢愿意嚟香港服务咧，我觉得都系欢迎嘅。但系咧，我哋即系作为病人组织咧，我哋都唔可以忘记咧，我哋数字上边即系唔系填补咗就足够嘅，我哋都要确保咧个水平咧有一定嘅程度咧，去即系令到我哋去接受呢啲醫療服務嘅時候咧，係安心嘅。咁所以兩者都要並存嘅情況之下咧，喺嗰個數字上邊同埋水平上邊咧，我哋都一定要掌握咗。咁如果你話唔係海外嘅，唔係本地嘅永久居民嘅話，咁我哋都可以考慮嘅。咁呢個都係一定要去即係去接受嘅。只不過咧，即係喺醫療嗰個服務嗰個環節嚟講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微妙嘅一個嘅事情咧，就係話當我哋係好大量咁樣去引入海外醫生嘅同時咧，香港嘅學生、中六生，佢係即係會考成績好好，佢仲會唔會讀醫咧？因為可能個前景未必咁好嘅喎，因為即係將來都係全部請曬一啲唔係香港嘅畢業嘅醫生，咁即係係咪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咧？對於佢哋即係升到大學，咁而我哋嚟講咧，覺得即係如果係本地人去即係帮翻香港嘅居民去提供医疗服务咧，呢个系紧要，因为喺个语言上嘅沟通咧，都系即系非常重要啦。新加坡咧同我哋香港好多时候，我哋攞新加坡嚟对比咧，其实新加坡佢系即系采用呢个机制咧，都好多年，同埋似乎都有效。但唔好忘记一个问题，就系新加坡居民咧对于英文嗰个嘅认知咧，系比香港系好好多。咁所以佢哋采纳嗰个嘅海外医生嚟香港工作咧，其实呢个问题不大。跌翻转香港会唔会系即系用翻一个即系相等嘅做法，但系语言上咧唔能够去即系弥补翻即系个我哋本地居民对于英文或者普通话个认知不足咧，嚟到可以提供翻一个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即系用到嗰个嘅医疗水平啦。 好，唔该晒你林志游倾到呢一度，麻烦晒。林志游咧系医委会嘅病人组织代表嚟噶，18723一，有位听众陈先生播，陈生你好。 系，陈小姐你好， 有咩睇法咧？ 系，即系如果系增加香港有质量嘅医生，我哋市民梗系绝对唔反对啦。但系而家呢个嗰、那个 scheme 咧，就好似系听落好似系好好，其实就真系搵香港市民笨嘅有可能，因为你系牺牲，似乎有啲数量多咗，但系质量咧你系牺牲咗噶。因为而家香港当我有500个每年毕业生啦，佢哋想即系医生读完6年咧，都系唔多识嘢嘅，我听讲有啲话可能接生细路啊，或者做个简单嘅盲肠手术都未必识嘅。佢一定要去读专科嘅，跟一个资深嗰啲公营嗰啲医生去学，一个只可以带两个。佢哋想搵个好啲嘅 attachment， 即系帮到市民啊，一热门啲嗰啲都有啲困难，系咪？咁而家你整一扎外国嚟嘅，又即系嗰啲学生，我唔敢话好唔好啊。香港入侵嗰啲医学院都系尖子嚟嘅。咁你外國整返嚟質量未必仲要搶佢嗰啲位好唔好啊？咁到頭來佢哋而家個問題唔係嗰個 payroll structure 有問題嘛，嗰啲人學咗嘢就跳走咗去公營醫療係咪？ 跳出去你嘅意思係 係啦，跳去做私家醫生係咪？你應該係諗下點樣 retain 啲人喺個公營嗰度嘛，唔係話咁樣。我覺得會香港市民會好似因多得 得牺牲咗个质量咯吓。呢样嘢系。是是， 唔该 你。 好，你嘅关注，多谢晒啊陈先生嘅意见。跟住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啊，就系即系一啲海外培训嘅医生嚟噶，就系香港执照医生医学会嘅委员曹忠豪嘅。曹忠豪医生你好， 你好陈燕平。 系嗱，想请教啦，而家新嗰个方案咧，你觉得即系你哋一班喺海外培训嘅医生咧，你觉得其实吸唔吸引啊？ 其实如果佢将嗰个面试嗰度系同嗰个要在醫管局做五年那樣掛鈎呢，其實同埋而家社會的環境啊，同埋各方面大的環境呢，我覺得其實非即係唔係好吸引嘅，因為始終頭先兩位嘉賓都有講過啦，即係你要一個由外面喺一間好嘅大學裏面做教授級啊，或者做已經有培訓過嘅人，佢哋要抌低曬當地嘅機遇咧，而走過嚟香港嚟做實習醫生啊，或者做咁多年嘅喺醫管局裏面培訓。大部分的医生都要考量一下，看看他们香港的住屋环境啊，或者他们小朋友他们可以要读书的地方啊，这样变成做他们都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要考虑的。而香港即是我想除非那些人是同自己本身是同香港是有一些譬如說家人的關係啊，或者親情的關係呢，他們一定要回來之外呢，那個 opportunity 其實即係那個機遇都唔係咁好嘅，我覺得係。 其實咧，當我哋講到海外醫生嚟香港執業咧，咁而家大概2000年之後啦，咁啊嚟香港執業嘅海外醫生咧，大概係10%左右啦，即係大概維持係10%或者十幾左10至11%左右啦嚇咁樣。咁但係我想即係請問，但係一般嚟講咧，譬如有好強烈嘅聲音就認為，因為你要啲海外醫生喺香港考過曬所有試嘛，然之後先至俾佢哋全面執業嘛，仲要係做埋實習先俾佢哋全面執業，呢、這個就係阻礙咗咧啲人咧翻嚟回流翻嚟香港咧執業嘅一個主要原因。其實由你哋嘅角度去睇，呢、這個係唔係真係一個關卡咧？ 嗱，我哋咧執照醫生協會咧嗰陣時做咗一個調查嘅問卷調查，咁我哋有250個會員啦，咁大部分嘅人咧都已經考咗試，但係咧都有我諗有三分一嘅人員係未考試嘅，而我哋得出嚟嘅結果咧，大部分嘅人咧都希望仍然有考試呢樣嘢，因為考試係一個最公平、公正、公開嘅方法去評核嗰個人嘅專業水平啦。咁如果當你去到公營機構嗰度服務市民嗰陣時，你都希望你即係左右手嗰啲同事係大家達到一個水平。如果你係免試咧，變咗做咧，你就冇咗呢個關卡啦，係靠平時嘅assessment 啊，即係佢哋檢測佢哋自己嘅做嘢嘅能力啊，咁樣咁變咗做人時，你即係大家照顧病人，大家要交啲病人去互相照顧嗰陣時咧，變咗做即係你都要大家同事，大家信任到大家咯，我覺得係。 咁但係佢哋而家新嘅方案之下咧，其實佢哋都需要經過佢哋所應聘嘅機構咧。聘請佢嘅機構咧，去評核佢嘅表現至得嘅喎，呢、這個唔係都係另一個客觀嘅水平咩？即係如果佢喺個職位上面嘅表現唔能夠稱職嘅時候，咁相信都唔應該會係話俾佢即係繼續做一個全面註冊㗎，係咪啊？ 係咪當然係啦，即係。所以我話而家就將嗰個評核試嗰個責任咪擺咗落去平時喺公營機構做緊嗰啲醫務人員，等佢哋又要多咗一份工作，就去評核身邊嘅醫生嘅表現咯。即係平時就因為你已經有一個最低嘅水平，佢哋係考咗個試過咗個關，咁樣咪即係大家。在合作上面咪已經係冇咗嗰種障礙，而家就係你要附近嗰啲人去幫你做個評核，睇下呢個人係咪達唔達到個水平，而你又唔係一個其實一個試反而會簡單咗，同埋即係有效率咗咯。如果你係不斷咁樣喺五年裏面做佢嘅評核，係即係。 我諗係多咗功夫咯。但係你唔好忘記，我哋仍然都有個市，即係嗰個市可以，即係而家係多咗條路出嚟行嘅啫。即係而家仲可以你去考翻個禮嗰個執照試，仍然都可以考翻執照試，去用另外一個方法嚟呢度行醫嘅。如果嗰啲人想咁樣變咗做，你要睇下呢一個新加出嚟嘅一個方案，係咪真係可以幫到我哋吸納咁多即係有興趣翻嚟嘅醫生？我覺得如果有興趣翻嚟嘅醫生，佢哋大部分都唔會介意考嗰個試啊。但係如果你話，有啲醫生係唔想考試而翻嚟嘅話，咁樣我哋就而家有多一個方法俾佢哋做咯。而你話真係咪吸引到要2000多个醫生係突然之間咁樣湧現喺香港度？我覺得就機會係微少少嚇。 另外你又好強調咧，即係考試嗰個重要性啦。咁不過有另一個角度就想問咧，因為佢哋係即係而家嗰啲海外醫生啊，佢翻嚟咧要喺香港嘅公營醫療機構嗰度工作噶嘛，包括兩間嘅醫學院啦、醫管局啦，或者係衛生署嘅。咁喺衛生署嗰度咧，即係政府嘅兩個局長咧都好強調，就係話舒緩到醫生嘅人手不足咧，就會有助咧改善衛生署，譬如一啲特殊需要嘅學前兒童及早獲得專業評估同埋適切嘅康復服務，因為衛生署而家就欠缺呢方面嘅醫生嘛。其實實際我想問，即係由你哋海外醫生翻嚟嘅角度，衛生署係唔係一個係海外醫生都會係去考慮嘅一個嘅應聘嘅機構咧？ 我覺得好視乎個人嘅選擇嘅。嗱，你咁所講嗰啲係兒科嘅醫生啦，同埋兒科醫生佢哋係做評估嗰啲兒童嗰啲係一啲好專業嘅人員啦，即係佢哋受過好多年嘅訓練，淨係對住啲小朋友去睇佢哋嘅成長有啲咩問題啦。呢啲一啲好 subspecialize 即係好專業、好專業嘅專科嚟嘅。咁你喺海外，如果係真係有幸請到呢啲咁嘅人，而佢哋又肯留翻喺衛生署度幫佢哋手，當然係可以幫佢哋一把勁啦。但係你要明白，你依家大海撈針，你要咁專業嘅人員，佢哋係放棄佢哋自己喺外國嘅工作而走入嚟，我覺得少啲咯。 好，多謝你，曹忠豪醫生。有6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报告东九龙走廊，较早时去观塘方向，东九龙走廊近住学院街曾经有坏车阻路，啱啱清咗场一阵，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啦。加上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嘅车龙啦，而家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另外两线去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私隧九龙入口的龙尾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近多实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美团273.2升13.2，腾讯609升个半，阿里巴巴206跌个六，小米集团27.35升7.5，盈富基金28.62跌毫六，新华保险29.4跌个二，友邦保险101.6跌2.1，比亚迪股份160.9升9.6，中国平安81.05先跌7毫，京东集团280.8升10蚊。今日的五大升幅股份：中国保力科技、大生农业金融、重庆银行、瑞丰动力、德泰新能源集团。今日的五大跌幅股份：黎明生活百货、华能国际、亚太金融投资、C-Link Squared 同埋拉夏贝尔。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0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535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96，瑞士法郎0.901，加元1.213，人民币6.441，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港金收市报17360，比上日收市升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35美元，卖出1867.5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上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走出原本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着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評論員黃偉豪。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继续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今晚嘅评论员就系黄伟豪啊，黄伟豪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啊！ 嗱，咁啊，要同大家咧讲一讲咧一宗嘅法庭嘅聆讯啦，就系、是、涉及到咧首宗嘅国安法案件嘅。咁就唐英杰佢旧年7月1日咧就被指咧系驾驶插有一个即系光复香港旗帜嘅电单车咧就冲向警方嘅防線，咁所以咧佢就被控咧煽惑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嘅。嗱，咁啊喺個案件咧正式開審之前咧，律政司咧早前咧就引用港區國安法嘅第46条啊，就指示咧個案件咧不設陪審團，改由咧3名嘅指定法官審理。咁但係唐英傑咧就質疑咧係有違個程序嘅公義啦，咁所以咧就提出司法覆核嘅。咁其實咧喺呢、这个司法复核入边咧，即系代表申请人嘅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啦，就话咧今次嘅司法复核咧就唔系去挑战国安法第46条嘅条文系咪合宪，而系主要就系讲咧就系话根据基本法同普通法啦，喺高院嘅原讼庭审理嘅案件咧，被告咧系有一个宪法嘅权利咧，获得陪审团审讯嘅，而律政司一方咧不设陪审团呢个决定咧系移除咗被告嘅权利，而律政司咧就呢个决定咧系并冇事先向被告方咧发出通知同埋提供解释，剥夺被告回应机会，认为律政司司长嘅做法咧不符程序公义及对被告不公嘅。咁但系咧喺今日咧嘅法庭嘅聆讯入边咧，法官李运腾咧就颁布咗一个书面嘅判词，认为咧呢件案件咧就并冇合理争辩之处。佢就提到咧普通嘅传统法嘅案件嘅聆讯啦，的确咧不时系有陪审团审讯。但亦都可以有例外的情况，而港区国安法第46条咧，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相关罪行咧，系订立了一种新的审讯模式，即系话咧可以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之下咧，审理相关的刑事诉讼案件，而律政司长咧系有权啊独自去到决定咧个别案件系咪采取呢个新的审讯模式嘅。咁另外佢都話啦，個條文咧，國安法嘅條文咧，亦都冇明確規定咧，律政司司長喺發出不設陪審團證明書之前咧，係要通知被告或者聽取被告嘅意見。而證書一經發出咧，就成為咗一個強制嘅指示，咁所以認為咧，唐英傑一方咧提出嘅理據咧係無合理可爭辯之處，所以就駁回咗唐英傑嘅申請啦。咁啊，黄伟豪，即系呢个嘅裁决，其实宏观嚟睇会有啲乜嘢嘅影响，或者说明咗啲乜嘢嘢咧？ 嗱，影响我觉得好大嘅。咁成个问题就喺个判决里边咧，就讲出咗，即系法官自己都指出咗啦。即系而家香港有两套嘅，即系法律嘅安排嘅，一套就系普通法、基本法，另一套咧就可能系国安法。咁我覺得即係喺個安法底下，你會見到啦，即係好多嘅安排其實都可以好特別嘅，即係你一啲傳統法律裏面有嘅基本嘅權利嘅保障咧，都可以取消咗嘅。咁呢個係一個憂慮啦，即係香港突然間即係有兩 成套嘅法律啦。而另一個憂慮咧，就係話你知道其實國安法咧好多罪行可能都寫得比較闊嘅，即係咩叫危害國家安全啊？叫口號係咪咧？或者就嚟嚟緊嘅六四燭光晚會會唔會都係犯咗國安法咧？因為佢都主張要推翻某啲啊地方嘅啊政權啊，或者推翻一黨專政嘅。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另一樣令人擔心嘅話，就會唔會即係將來喺執法機構嗰度咧，其實好多嘅法律或者犯法嘅情況都用國安法處理咧？咁所以其實即係國安法本身嗰個安排又好特別啦。咁另一方面，可能好多嘅罪行將來都會用國安法去告嘅時候，咁對於市民嘅保障係咪又係窄咗，或者甚至好多人嘅講法就話條紅線唔知畫喺邊度啦，因為國安法有時都即係新嘅法律啦，加上係即係有時個紅線啊或者底線其實都比較模糊嘅。 如果我哋睇翻咧《国安法》第46条啦，咁佢就话咧，对于高等法院原讼庭啊，进行咧就住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提出嘅刑事检控程序咧，律政司长咧系可以基于保护国家秘密啦，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啦，又或者咧系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嘅人身安全等理由咧，就发出证书指示咧相关嘅诉讼系无需喺有陪审团嘅情况之下咧进行审理嘅。而我哋睇翻咧律政司咧喺2月5日啦所发出嘅证明书啦，佢主要咧就系话喺唐英杰案入边咧，主要咧就系基于第一保障陪审团及其家人嘅人身安全或第二就是如果审讯咧喺有陪审团嘅情况之下进行咧，有可能会妨碍司法公义、妥为执行嘅实际风险。呢两个咧就系证明书所讲嘅理据，就系话即系因此而佢系话即系喺个审讯入边咧就不设陪审团，而由呢、這个即系三名法官组成嘅审判庭咧去作出审讯啦。咁究竟个判词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嘅。汤家华你好， 诶，现场你好， 你好，就黄伟豪喺度，麻烦你不如同我哋系啦，同我哋解释一下，今次喺个司法复核入边咧，其实主要嗰个争拗点系边一点啊？ 其实个主要争拗点就系在于即系个今次嘅决定咧，系唔系符合法律嘅要求，或者系佢嘅合法性？法官咧就喺个判词里边咧都解释得相当清楚嘅，就系话首先第一样嘢大家要关注嘅咧，就系控辩双方都同意咧，无论嘅被告系个审讯系有陪审团啦，或者系由三个法官会审咧，都不影响个审讯嘅公正性。 嗯，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就个申请人自己本身都接受。如果是唔係個審訊冇呢個陪審團嘅話咧，係唔會影響到佢嘅接受公正審訊嘅權利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嗰個申請咧係相當嘅技術性。申請人咧就堅持佢係有一個憲制上嘅權利，係要求咧係由陪審團去進行審訊。咁但係法官咧就指出咧，就算喺回歸前咧，其實都冇一個咁樣嘅權力嘅，咁所以回歸咗之後亦都冇，咁所以有呢個國安法通過咗之後咧，亦都冇一個咁樣嘅呢個權利。而法庭喺一個司法複核嘅申請裏邊咧，就只會去考慮究竟嗰個律政司嘅決定係咪符合法律嘅要求，或者係即係符合法律嘅準則，就不存在法庭咧去代替呢個律政司作出一個決定，或者律政司嘅決定係對或者錯咧，都唔係呢個司法複核嘅關注嘅地方。咁因此咧，就法庭認為律政司嘅決定係合法，因為根據呢個國安法所提出。而剛才我解釋過，亦都訴訟雙方都同意係唔會影響到被告嘅審訊嘅公正性，咁因此咧就判呢個被告呢個申請人嘅申請咧係冇機會成功，而否決咗嗰個許可嘅申請。 咁但係今次個判詞呢又點樣去即係解釋呢嗰個程序公義嘅問題呢？嗱，因為根據唐英傑一方呢，佢就指出啦，就係話最主要呢就係因為律政司佢不設陪審團呢個決定呢係移除咗被告嘅權利，而佢事前呢亦都冇去通知被告同埋提供解釋，令到被告呢係冇回應機會，認為呢個做法呢係不符程序公義，對被告不公嘅。咁其實嗰個判詞又係點樣去理解即係呢一個嘅點呢？ 法官不認為有程序公義嘅情況出現，因為原則上申請人係冇呢個權利，冇呢個堅持話要由呢個陪審團審訊嘅權利，而又唔影響到個審訊嘅公正性，因此咧就而法律裏邊咧亦都冇提及到咧律政司喺作出呢個決定之前咧，係需要諮詢呢個被告，咁因此咧，呢個所謂程序公義嘅問題根本就不存在。法官同時間亦都指出咧，因為之前任何嘅被告咧都冇權去質疑究竟律政司提出呢個檢控係由去高院去處理啊，而高院處理嘅話就會有陪審團，又或者係由呢個地院或者係裁判司署嗰邊處理啦。如果律政司決定係由地院或者係裁判司署去處理，就唔會有陪審團。嗱，因為律政司呢個咁嘅決定，從來都唔係被告係有權過問嘅。咁因此咧，同樣道理咧，喺呢個國安法之下咧，呢個被告亦都冇權去過問究竟律政司嗰個決定嚇係咪需要諮詢佢嘅意見。法庭唯一會考慮嘅就律政司嘅決定係咪符合法律嘅要求，又或者係律政司嘅決定咧係一個虛假，或者係一個違反原則嘅一個決定。咁既然法庭喺當前嘅資料裏邊睇唔到，或者法律上睇唔到律政司嘅決定係一個虛假，或者係一個即係不合理嘅決定嘅話咧，咁所以就申請人嘅申請就不成立。 湯家驊，我對於這個國安法呢，因為今次的判決呢都有提到第46條那裡，就提到律政司呢可以基於即一連串的理由呢就取消了陪審庭的安排。但是當中呢也都除了說陪審庭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之外呢，他還寫了一個等字的，就是等理由。那通常是怎樣演繹呢？即是他又沒有寫得很具體，但是說等即還有其他，但是沒有寫出來。那這個會不會有些含糊的地方，或者給予律政司太大的權力呢？ 等的意思其實就是說法律裡面所講出的理由呢，不是一個怎麼說呢，即唯一這些理由是可以申請的。不過在這件案件裏面，法官其實是沒有考慮到呢剛才主持所提及的第二個理由，就是說會影響到這個審訊公義的問題。那就法官就將這個問題呢就留給其他將來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有更加有關鍵性 的案件呢就會處理。那所以法官在這方面其實是沒有處理到的。那法官呢就總之認為呢，就在呢、這個律政司認為會影響陪審團嘅人身安全呢個問題上咧，喺個判詞裏邊係冇提及到申請人有提出乜嘢嘅證據證明呢個咁嘅判斷係即係律政司呢個咁嘅判斷係一個錯誤嘅或者係冇根據嘅判斷，因此咧亦都冇質疑到律政司喺呢方面嗰、那個決定嘅即係嘅正當性。 最後湯哥話想問埋，即係今次係手中嘅國安法嘅案件啦，咁但係亦都已經係律政司決定咧係不設陪審團啦。其實係咪亦都可以預計咧，未來一啲涉及到國安法嘅案件咧，可以設陪審團嘅呢個咁嘅傳統做法咧，機會都不大。 我好難去評論呢個方面嘅。推測，我作為一個律師咧，我只可以講咧就我做咗 近五十年嘅即係法律工作啊。如果你問問一般嘅律師咧，我可能好多人都會話俾你聽，其實陪審團判決嘅案件咧，出現唔係咁公義嘅結果咧，係可能會高過由法官去審嘅。咁加上今次咧，法律規定係會由三官會審。咁、我覺得即係對於即係審訊公平性同埋符合公義嘅機會係唔會低得過呢個陪審團進行審訊。咁呢個可能亦都係點解訴訟雙方喺呢方面係一致同意，係就算冇陪審團去審訊咧，都唔會影響到審訊嘅公正性。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其實過往喺其他嘅司法管轄嘅區域裏面，大家都睇過咧，其實除咗係美國之外咧，絕大部分普通法嘅國家咧，其實都已經逐漸即係摒棄呢個陪審團審案呢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程序。特別喺東南亞咧，就差唔多所有嘅即係普通法嘅國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新加坡，其實都已經係冇陪審團審案㗎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陪審團參與審訊呢個咁樣嘅程序咧，其實喺唔好話喺即係港區國安法嘅情況之下啦、一般嚟講都係逐漸係會即係被摒棄嘅。咁所以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特別有指導性嘅指標。喺法律上要求律政司係喺每一件案件都要考慮到嗰件案件裏邊嘅情況而作出個別嘅決定。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度去揣測將來有幾多案件會用陪審團去審咧，我覺得係唔係有好大嘅意義。 好，唔該曬你，湯家驊同我哋嘅解釋，多謝曬你 嚇， 拜拜嚇。湯家驊係資深大律師，嗱電話旁邊我哋又不如請嚟另外一位法律界人士啊，就係、大律師黃宇日嘅，黃宇日你好。 你好， 你好、 首先想请教第一样嘢咧，就系、今次法官咧作咗呢一个嘅裁决啦。某程度上会唔会系意味咧，第二时一啲嘅国安法案件，如果佢都系不设陪审团嘅话，如果亦都系再有人咧就住不设陪审团呢一个嘅即系做法嘅一啲嘅内容咧作出挑战，可能再去到即系喺法庭上面聆讯或者系胜诉嘅机会都不大噶啦。 其實是可以咁講嘅，因為其實基本上法官就係確立咗咧，首先就係冇一個憲法或者其他嘅權利係有一個陪審團審訊嘅。咁特別係因為國安法底下第46條咧，就講到明話律政司司長係有權出一個證書，咁就係、指令起冇陪審團嘅情況下進行審理嘅。咁所以變咗就係、就算當係有呢個權利都好啦，咁其實國安法就係、必然地係將呢個權利係摒除咗噶啦，咁更何況就係今次法官個法庭嗰個判決就係話，其實就冇一樣咁嘅權利嘅，咁所以變咗去到去出個證書就係變咗一個檢控嘅一個酌情權嚟噶啦，咁就住檢控酌情權嚟講，啲案例都有講就係要挑戰佢，其實係非常之困難。 係嗱，不如我哋七點鐘新聞翻嚟咧，繼續同黃宇日咧請教翻今次嘅裁決意義啊嚇。 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酷热，但系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近住牛头角下村。重复一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警署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已经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取消了。 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都有少少车龙架排到近汇景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后些少近住彩虹交汇处那段观塘道，应该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还有就是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那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就排到近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那段的车龙都挺长的，一路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多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都还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些，身体健康些，心情都靓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言论自由，其貌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喺七点钟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倾紧啦，就系港区国安法嘅首宗案件啊，唐英杰案啦。咁啊，被告一方咧就申请司法复核，主要咧就系挑战咧就系律政司，即系佢喺呢个案件入边咧发出咗一个证明书咧不设陪审团嘅相关嘅问题嘅。咁而被告一方咧其实唔系咧挑战律政司佢发出。即是这个证明书就说指示呢没有陪审团这样东西，而是呢针对呢陪审针对律政司呢做有关决定的时候不提供实际理由，亦都不给被告回应呢做法有违程序公义。咁不过呢今日呢是法院高等法院的法官李运腾呢他就是判处呢就是这个的司法复核啦是驳回的，咁是维持返呢指只是由三个法官审理的这个的决定的。那在七点钟新闻之前我们就跟大律师王宇日谈的。那刚才就谈到一个问题，基本上在今次的判决之后是不是即是代表呢就是如果以后日后有人是再去挑战律政司在国安法的案件之中不设陪审团这个决定呢是不是都比较困难的。王宇日刚才就说即是都相信是比较难。那我们找回王宇日出来，你好。好，黄宇日， 系你好。 嗱，咁如果系咁讲咧，用另一个说法咧，即系某程度上，第二时喺国安法嘅案件入边，律政司不设陪审团呢个咁样嘅决定，系应该不被挑战噶咯，系咪应该咁样理解啊？ 系极之难被挑战咯。咁喺传统上呢一啲检控嘅酌情权，得几种情况系可以被挑战。咁其中两样就系譬如。假設那個檢控的決定是 遵從咗一個政治嘅指示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情況啦。另一個情況可能佢係惡意地作出嘅，咁亦都係即係可以喺呢啲情況下，法庭就會係干預嗰個檢控嘅酌情權嘅行使咯。咁但係需要有證據去證明呢啲情況係其實極之困難嘅。 嗯。是啊，黃宇日，我有兩個問題想問返你嘅。咁因為我哋頭先就訪問咗湯家驊，咁佢就有個即係有啲嘅睇法嘅。咁第一個睇法呢，佢就講出呢，就話其實而家個趨勢呢，都係特別係東南亞國家呢，都係取消呢個陪審員制度嘅。咁所以我就想問下，其實而家個趨勢係咪都係去緊取消呢個陪審員制度呢？呢個第一個問題。咁第二個問題呢，亦都係提到就話，其實即係點解陪審員嘅制度係咁重要？其實法官咪仲熟悉法律，咁你其實有法官去審，有三個咁多都足夠公正性啦，仲使乜陪審員啫？你對於呢兩個睇法有啲咩回應啊？ 第一個講法就係話係咪有個趨勢 係取消陪審團？ 咁我因為我自己唔係研究陪審團嘅一個學者或者專家嚟，咁所以其實我答唔到呢個問題。咁但係我諗我可以回應嘅就係、是其實陪審團佢喺我哋嗰個普通法嗰個制度裏面有一個咁悠久嘅歷史，咁甚至乎喺回歸嘅時候。在基本法都確立了這個制度是要保存的，那我相信它是即本身一定有它的可取之處，那我們大家才會在基本法裡面在個憲法都是確立了它是需要被保留的，因為如果一個制度是原來是沒有可取之處的話，那沒可能是這麼多年來大家繼續沿用這個制度，而是重要在我們本身的小憲法裡面是確立繼續要運行這個制度，那這個是第一啦。那第二回应翻你第二点，就系其实陪审团点解佢有咩可取之处咧？ 有咩可取之处咧？ 咁其实呢一方面喺案例上面都有讲到嘅，香港嘅案例就系讲到，即系其实佢系一个首先陪审团系喺一个有广泛代表性嘅一个一个铺里面选出嚟噶啦，而嗰个重点系佢系随机地挑选出，随机地抽出嚟嘅。咁再加上佢就係一個譬如七至九個人嘅一個 panel 去咁樣去做一啲嘅事實上嘅裁決，咁某程度上喺呢一個隨機一個好大廣泛代表性嘅一個 pool 裏面挑選出嚟嘅陪審團呢，佢就代表住一個我哋法律用語上佢係一個明理嘅人啦 ，reasonable man。咁同埋佢就係、是因為佢係喺從一個冇受過法律訓練嘅人嘅一個群體裏面挑選出嚟嘅，咁佢我哋喺法律上就視佢為代表住一啲嘅一個普通人嘅經驗啊，同埋佢哋嘅生活智慧咁樣。咁所以我哋相信陪審團係較能夠即係做出一個近乎一個冇受過法律訓練嘅一個普通人可以做出嘅一個嘅判斷咯。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問我陪審團呢個制度係應該繼續保留定取消呢，其實我自己個人，我個人啊，係純粹代表我自己個人意見，我一向都唔認為陪審團制度係公平嘅，即係可能呢一點我係同好多人嘅意見係唔同嘅，不過其實我一路至今我都本人係唔覺得陪審團制度係一個公平嘅制度嚟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陪審團，佢係做任何嘅決定，佢係唔使俾理由噶嘛。咁變咗，其實你係唔知道佢會唔會係喺啲證供上面聽錯咗啊，或者佢根本其實完全唔明新方大律師講乜嘅，唔明個法官講乜嘅。咁但係佢就跟大隊做咗個決定，其實你唔知道有冇咁嘅情況嘅。咁雖然我一路以嚟我都唔認為陪審團係一個公平嘅制度，咁不過即係。另一邊相當然有好多人係支持呢個制度嘅，有好多研究呢個制度嘅學者佢係支持呢個制度。咁同埋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是、呢、這個制度佢可以咁保存咗咁耐，運行咗咁耐，仲要喺我哋嘅基本法裏面係確立咗佢要繼續去運行嘅，繼續保留嘅。咁一定係有佢嘅可取之處嘅。咁就係我頭先講到嗰啲嘅可取之處咯。咁同埋另外補充多一點就係、是。其實在我剛才提到一些香港的案例，其實他都有講陪審團的制度，其實其中一個在歷史上的重點呢，就是去制衡那個政權或者當權者那個 霸道或者佢哋個影響力嘅，即係當然喺現今呢個社會上面，可能呢、這、一個即係作用係少咗啦。咁但係喺即係其實我頭先我講個案例，都係近年一個比較近年2004年嘅一個英國書文院嘅案例嚟嘅。咁但係佢都有提到，就係呢一個係其實陪審團制度嗰個核心嚟咯。咁、變咗喺國安法嘅案件裏面，你可以話陪審團其實對於公眾觀感上係即係有幫助嘅，即係確保佢有一個公平嘅審訊。咁但係當然另一邊雙就係其實有即係國安法第46条所講嘅種種原因，就可能會係律政司司長會認為會由法官審訊係比較理想咁樣咯。 另外想問多，即係最後兩條啦。第一就係喺今次呢個司法嘅覆核嘅裁決出咗之後啦，係咪被告一方咧係冇任何上訴空間噶啦？ 那個被告係有權就如果司法覆核決定上訴嘅，咁只不過 我相信個成功機會係極之低啦。 係啊，咁第二樣嘢都想請教咧，就係、雖然個案件咧主要就係爭辯咧係國安法嘅第46条啦咁樣，咁但係喺個判詞入邊咧，亦都有提到咧就係國安法第62条嘅。國安法嘅第62条咧就係話特區嘅本地法律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咁我想問，即係今次呢一個嘅裁決咧，係咪亦都係再次重新確立咗62条呢一樣嘢？即係話以後其實關於國安法的相關的條文是如果真的跟本地的其實任何法律是不一致的話，其實這個都是不容挑戰的。 是啊是啊，其實這即是其實62条寫得非常清楚的了，我想即不需要這個判例去確立了，只不過今次就是就著陪審團審訊這一點咯。 好多谢晒你黄宇日，倾到呢度啊，多谢你。黄宇日咧系一位大律师嚟嘅。不如咧我哋又转一转啦，电话号码18723111，跟住咧想讲一讲啊，华英中学重建所引发出嚟嘅公众关注。 一起走过 91，我唱红馆嘅同尹光，嗰时我唱第一次就已经签咗入 TVB 啦，呢个又系 record 嚟嘅，好多啲影艺界嘅人咧都有嚟睇呢一場，我心諗話唔定佢哋係想嚟睇下呢兩個奇呢怪乜嘢資格係 起上去銅管喎、 啊。 今個星期六晚上10:20，有我楊少雄同埋江美儀，仲有嘉賓朱咪咪一起走過。 30024700， 睇住应该系23312334。 咦？呢、這个咪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由而家到6月14号为你提供申请咨询服务。 想了解多啲，预约专人讲解，协助填写申请表格，打嚟23312334。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华英中学位于何文田啦，咁个校舍咧其实都用咗50年嘅啦。较早之前咧，政府就向立法会嘅教育事务委员会咧提交咗一份文件啊，就希望咧系争取到4亿7000多万元嘅拨款啦，系帮间学校咧重建嘅。咁但系咧喺教育事务委员会完咗之后啦，就应该要去咧公务小组委员会嘅。咁但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咧喺昨日就突然就去信公务小组委员会，就话政府是暂时撤回呢一个嘅重建议程嘅。咁即系睇翻嗰个相关嘅回复咧，主要就系咧讲系似乎咧未能够获得咧足够嘅议员支持嘅。嗱，电话旁边啦，不如我哋又请嚟啦，就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啊。梁美芬你好， 系你好， 你好啊， 系 嗱，可唔可以讲一讲咧系呢件嘅事件咧？因为留意到啦，在立法会的即教育事务委员会里面，其实有些议员都提出即不同的一些质疑的，当然也有议员是认为是需要支持的，但是政府现在最后决定是撤回那个拨款的文件，其实跟当前的政治气氛是不是有关呢？ 我们呢教育事务委员会呢当日 是一票棄權一票支持，其他人呢就沒有表態呢，就俾呢一個嘅議案咧，其實通過咗。 離職之前咧，葉劉淑儀離職之前咧，佢係話係贊成嘅。不過佢投票嗰一刻佢就唔喺度。同埋如果睇翻嗰個影片咧，似乎投票嗰一刻咧，個立法會會議廳都唔係好多議員喺度嘅啫。 冇錯，冇錯， 得應該三四個啫喎，係咪啊？ 冇錯，冇錯。其實咧嗰日呢個咧都唔係一個特別高度受關注嘅議題嚟嘅。 係 開頭咧，佢擺喺嗰個最後嗰個 item。咁咧就我哋咧係俾佢過啦，即係話咧，雖然我哋留喺度嗰幾位咧都提出咗好多嘅意見啦，咁但係俾佢過咧，其實相信當時我嘅我判斷嘅態度都係俾佢過，希望政府咧能夠喺拎佢公務嘅時候咧，佢係能夠咧係提供更多嘅資料，同埋咧係回應到咧我哋已經提出嚟嘅問題，咁亦都個別嘅議員啦，我哋係即係提出就係話咧。希望咧，佢到時候咧要答得好啲啦。咁係乜嘢嘅議題拎咗出嚟咧？咁第一咧就當然係話嗰個係咪造價啦。首先提出就造價嘅係四億幾，跟住咧亦都有人提出就話嗰個係咪嗰個設計係豪華式，好似靚過曬其他學校。咁譬如我自己本人都有提啦，就係話喂，咁呢個學校你得一年就係重建一間啫。第一咧都有批評政府咧太慢咧，一間得一間重建。第二，如果一年得一間重建，咁係咪應該係呢間中學呢佢嘅表現係點樣呢？政府有冇做？即係我哋提啦，你有冇核實佢其他嘅嘢係應該係俾佢係今年就係佢重建呢？咁樣原因呢就係、是、講真呢，以往呢政府都係好興㗎啦，單拖另一間學校咁就嚟申請撥款。咁當然係作為一個相對唔係一個大嘅項目嘅。但是我哋咧，其實已經係已經一段時間批評政府咧，佢係欠缺咗咧一個橫向同埋中向嘅即係政策同埋分析嘅。譬如話，你而家重建呢間學校，你有冇你係點樣去解決即係所謂成個嗰、那個教育嘅重建？邊間學校有啲學校你係失效喎、哦？好似嗰陣時嗰個南藥區中學係天文嘅專長嘅，你又失效喎、哦？咁呢間究竟佢有咩？特別佢又可以排到咁靚嘅裝飾咧，其實咁樣勾起，我相信我當時觀察都係勾起咗大家好多嘅討論。但係咧，政府係答得唔好嘅、政府嘅答法就係、是：，我哋間間都係咁，但係大家係見到佢嘅好似個設計係特別好嘅。咁咧，而且咧就係、是大家亦都可能有疑問啦。而家你三千幾億嘅赤字，咁你拎一個議題上嚟，你拆散曬佢，今日一間，下次又另外一個。其實我哋話要 due diligence 咧，唔係淨係呢啲中學嘅重建嘅，就算係有一啲嘅話所謂弱智兒童嘅學校啊，嗰啲咧，我哋都要求佢會講咧，就係話喂，佢做成點啊？每一個項目上嚟啊，你係咪而家要錢？我哋係咪值得要再咁樣俾錢佢啊？咁你有個橫向嘅分析啊，譬如話呢間學校係其實做得好好噶。佢係點？咁你其他學校冇得重建嗰啲，亦都大家公平公正，有個透明度。我哋其實就唔係話特別事前又冇傾過呢間學校嘅嘢。咁啊，事後即係其實我自己都係呢兩日就知道咧，政府喺遊說議員嗰方面咧，佢出咗問題。開頭我都提醒佢噶啦，我話咧呢一個 item 咧都幾大爭議、哦，咁你自己好好地準備咧去公務啦。咁、我哋呢啲問題呢會重新再問你嘅，我哋就係咁講。咁結果佢我都係嗱，首先佢冇直接同我講撤回嘅，佢亦都呢其實喺教育事務委員會呢我都查察咗，佢冇額外嘅資料俾過我哋，學校亦都冇。嗱，其實我哋3月30號嗰個會呢係公開嘅，咁大家都知道有議員關心呢啲問題、而且有跨黨派嘅情況，就應該你有咩額外嘅資料你就好寄入嚟啦。有啲聰明啲嘅，佢會即刻 submit 嘅。嗱，咁我哋冇收過，政府都冇喎。 係嗱，阿梁美芬嗱，如果睇翻咧三月三十號嗰個嘅立法會委員會咧，我見到我見到啦，即係主要發言嘅咧就係三位議員嘅啫。一位就係頭先提過嘅葉劉淑儀議員啦，佢離席之前咧就表示支持相關嘅撥款嘅。第二位咧就係工聯會嘅麥美娟議員啦，咁佢後屘咧喺個議案入邊就應該係我睇到係投咗棄權嘅。仲有一位咧就係周浩鼎議員，另外有一位因為坐得係比較尾啊，我唔係好認到咧係邊一位嘅議員即係。 舉咗手就贊成嘅。咁另外一位提問嘅就係你啦，即係話其實喺全個會議入面咧，係提出問發言嘅就主要係得三位議員，就係葉劉淑儀議員、周浩鼎議員同埋美娟議員，同埋加埋最後咧你作為主席嘅發言嘅。 係一個 observation 係啦， 係啦嚇。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跨黨派咧，咁其實嗰度就似乎係即係主要係反映咗即係頭先我提到嗰幾個黨派嘅意見啦。咁大教育事務委員會咧，其實亦都有其他黨派人士喺度嘅，譬如係自由黨啊，或者其他黨派人士。咁第二樣嘢咧，我亦都係想問咧，政府佢就話一年係做一間中學嘅重建。咁你頭先亦都話就係點解係揀呢間咧？咁樣咁同埋亦都話啊，佢嘅表現係點咧？咁我想問啦，其實你係咪覺得一間學校嘅重建係需要同嗰一間嘅學校嘅表現係掛鈎咧？需唔需要考慮埋譬如佢個校舍嘅環境咧？等等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因為依間校舍咧係用咗50年嘅，咁而佢哋係希望咧透過擴建咧係將佢成為咗依間30间課室嘅一個咁樣嘅校舍。而依間學校咧，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好多不同嘅報道咧，佢喺地區上面都頗受歡迎嘅。 係嗱，我諗我都喺嗰個區啦，你會睇到咧呢間學校外觀唔錯嘅，唔係佢講到咁甩漏嘅。嗱，你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西威士啦，我起碼喺外面睇嚟咧，佢仲係即係都幾靚嘅添，喺九龍喺九龍區。嗱，第二咧就係、是、其實這個呢個咧就唔係一特別關心佢間學校，其實我哋佢拎呢個 item 上嚟，其實大家根本事前都唔係特別要討冇討論過嘅。 嗯。 嗱，嗰個問題係有人開始討論佢個 design 好特別、好靚咁開始嘅。咁我想講一樣嘢咧，香港咧嘅人口下降。佢以致有啲人有啲學校係殺校，有啲名校咧報紙都有登咧就收生不足嘅。你政府係咪要解釋？你係咪就咁一路淨係用一啲重建個別嘅學校？你究竟整體教育政策同埋你用重建，你係唔係佢揀咩學校？而係香港我就嫌政府係好被動嘅。咁係咪就係呢間學校？點解我哋問佢，佢就得一間學校，一年就重建一間啊嘛？咁你睇下咧，香港真係好多，仲有其他。仲更加舊嘅學校，爛嘅學校，係咪？咁你係咪要答覆？點解咧？你係咪純粹就手咧？係先易後難，即係容易嗰啲，咁你做先咧？咁嗰間學校唔係肯定唔係最差嘅情況。你望下，你係撳上網，你已經見到噶啦，唔錯噶個外觀嚇。咁所以嗰個問題咧，就係、是、我哋唔係，我哋都冇否定佢，但係咧，到你揀呢間學校，你有冇偏心咧？ 嗯， 吓，定系你求其咧，边间学校俾个 proposal 你啊？嗰个 work 嘅就做嗰间咧。 黄伟雄， 咁我一定要了解佢表现啦。嗱，譬如我简单讲，就算上一次个会讲嗰啲弱智儿童嗰啲咧，我哋都有质问政府噶。 系， 佢有佢嘅需要，佢系咪做到咧？ 系，嗱，不如 嗰次就。 理解不如阿梁美芬，你好多问题想问。 喂，我有个问题想好快问下你啊。嗱，因为呢件事咧出咗之后咧，好多传媒嘅报道咧都将呢件事件咧就扯上政治嘅因素啊，就话啊个校长咧可能即系做咗一啲嘢，发表咗啲言论咧，就政府唔系好中意，所以就将佢撤回咗。你觉得呢样嘢同翻个政治考虑有冇咩关系咧？ 我相信啦吓，2019年参与呢个事件嘅咧，应该就。仲多啦嚇，更加嚴重嘅，可能我哋認為更加出位嘅仲多。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唔係好似坊間講咧一個係咁重要嘅因素。但係咧，我哋要睇每間學校嘅表現啊。佢譬如如果佢俾到好成績，佢啲同學係好叻或者點樣，咁你啊俾佢4.5亿，你都喺而家赤字3000几亿，你都即係係咪順啲咧？ 係。 但係你答唔到啊嘛。咁佢其實咧，而家你話嗰個校長所嗰啲信咧，我都冇睇過。我都係呢兩日啲人話佢有呢個信。 即係我想請問聲咧，係咪你嘅意思係，如果嗰間學校嘅成績好咧，佢就應該係俾佢重建先；如果嗰間學校嘅成績唔好，就唔俾佢重建。 我都唔係咁講，所以你唔好問我，應該問教育局。教育局就係答唔到我哋呢啲問題。你究竟用咩嘢準則？係呢一間學校喺今年就係得一間學校重建。是不是他咪要答呢个问题？仲有而家收生人数到处都下降，大家知噶，好多好嘅中学收唔足生噶。咁系咪咁样求其？佢话十年前一听到系十年前就讲重建咧，你就惊噶啦。 多谢你，梁美芬议员，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最近一宗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本地个案，是上个星期六确诊的四岁男童，但是男童抗体测试是阴性。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相信男童属真阳性个案。袁国勇及卫生防护中心人员下午视察负责男童病毒检测的金域检验实验室和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袁国勇说，男童属真阳性个案有两种可能性，包括他一月已经感染，但是当时没有病征，又或者是同时感染两种病毒，出现病毒干扰。袁国勇解释，男童居住的白田村十三座一月的时候有人确诊，男童可能当时已经受到感染。袁国勇说，没有病征患者大约有两成不会产生抗体，男童体内可能会有残余病毒，有个案显示病毒会残余二至六个月。袁国勇又提到，男童曾经出诊，但是新冠病毒患者较少出诊，怀疑男童同时感染两种病毒，其中一种病毒可能压低新冠病毒的繁殖率，令到病毒的载量低。教育局公布最新一次教师语文能力评核结果，今年分别有1300多人参加英国语文科和普通话科的评核，其中英文科有近1100人报考写作卷，48.5%考生达到语文能力三级或者以上，是英文科中达标率最低的试卷。聆听考卷的达标率就最高，879名报考人士之中超过八成达标。至于普通话科，聆听和应变部分达标率最低，1200多人应考，只是有64.6%的人达标。达标率最高的是口语，569人应考，超过76%人达标。考生听日起会收到考评局寄出的成绩通知书，如果想复核成绩，可以在今个月的26号之前办理手续，复核结果下个月25号之前公布。新一期六字居单位听日开始派发申请表，今个月28号至下个月10号接受申请，预计7月至8月搞珠，9月至10月开始揀楼。钻石山启钻苑提供2112个单位，单位以市价五折发售，售价是由大约118万至到大约385万不等。另外一共有525个在上一期六字居未售出或者是买卖协议撤销而收回的柴湾叠翠苑和青衣青富苑的单位，以及大约800个租置计划收回的单位，亦都会纳入销售计划。截至到今年1月，39个租置计划屋邨之中未出售单位定价介乎大约14万至到126万，最终售价取决于销售计划将推售的单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警署对开嘅意外已经清场，封路重开，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大交通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就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咧，近观塘警署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 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而家去到近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公路方面呢，提提大家啦，喺红磡嘅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文泰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如果行人喺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噶啦。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特区政府呢买了东京奥运的转播权，不如我哋又听听听众的一啲嘅睇法啦。你好，刘生， 你拿香港纳税人的钱喺暗地里去做呢件事，得益者全部都是商家，他哋有广告收入啊嘛。 吴生你好， 益我哋香港市民啫嘛，你点会去益商家啫？市民都有得睇啊嘛，好似得我哋咁嘅老人家坐喺屋企睇咩啫？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放手啦！我只拖埋你落去噶咋？ 我点都唔会放手噶啦！ 你唔好理我啦，个地球冇咗我都系一样咁转嘅啫。 我唔准你咁讲啊！香港之所以成功，你一样咁重要。电视真人 show 咁系830，由日常8:30主持阿锦亲身上阵，体验不同工作岗位，揭示各行各业背后真实情况，证明我哋冇咗边个都唔得。星期六晚10:0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时间嚟到晚上嘅7:38，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我哋又同大家倾紧咧，就系华英中学咧，本来咧就政府向立法会申请一个4.7亿嘅拨款啦，系帮华英中学咧重建嘅。咁但系咧就寻日啊，政府咧去信立法会嘅公务委员会啦，就话咧会抽起相关嘅拨款申请嘅。嗱，不如咧我哋即系头先就同阿梁美芬议员傾過啦，咁大家又覺得啊，而家政府係抽起佢嗰個撥款申請，係咪一個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咧？咁同埋大家點睇今次嘅事件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特別就係頭先啊，梁美芬議員都提到就係話，究竟政府咧係咪應該要交代一個準則咧，去話俾即係立法會議員聽，究竟佢哋用啲乜嘢嘅準則去決定邊間學校嘅校舍需要重建先，邊間學校嘅校舍就排厚啲，咁用啲乜嘢嘅标准啊？你觉得系唔系应该用今次华英中学呢个嘅拨款事件，要政府咧去交代翻呢啲准则，然之后先至决定拨款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嗱，黄伟豪，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华英中学嘅，即系佢少少嘅校史简介啦。其实咧，佢就系1913年咧喺佛山所创建嘅一间嘅教会学校嚟嘅。然之后咧，就去到1971年咧，就喺香港度复校。咁即系 呢一個校舍咧，到到而家為止咧，就用咗咧係50年噶啦。咁雖然咧，根據即係政府啦，較早之前咧提交俾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文件啦，就指出咧，其實呢個嘅華英而家嘅校舍咧，雖然咧過去曾經受惠於學校改善工程計劃啊，但係咧仍然咧係欠缺咧某一啲嘅標準設施，例如小組嘅教學室啊、電腦輔助教學室啊，同埋學生活動中心啊等等，同埋部分而家嘅設施咧，例如課室啊、音樂室啊、實驗室啊、圖書館啊、語言室啊等等咧，都係比現行嘅標準咧細小嘅。咁所以佢哋咧喺成個重建計劃入邊咧，就希望为呢一个嘅校舍咧提供到30间嘅课室、3间嘅小组教学室，同埋咧6间嘅特别室，以及咧系11间咧嘅多用途室啦等等嘅。咁其实最主要即系睇翻佢嗰个文件所表达咧，就系希望追翻咧系而家嘅现行标准，令到成个设施咧系达到现行标准，改善教与学嘅环境嘅。咁啊，呢啲理据其实系咪足够咧？ 嗱，我觉得咧，其实教育嘅嘢真係唔等得嘅，因為你知啦，即係學生讀中學而家都有讀6年，咁佢而家可能成個學習環境係俾佢拖慢咗，咁其實呢啲係香港將來嘅即係棟梁嚟噶嘛，同埋亦都係嗰個重建，即係有啲係講到話個費用好貴，咁但係其實而家學校，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做教育啦，即係其實真係唔係純粹話喂有個黑板，即係而家都唔用黑板啦，用曬啲白板啊其他嘢，有幾張凳其實係需要好多嘅設施去配合，咁所以我又覺得。同埋頭先我哋都即係睇過，即係私底下睇過其他學校嘅重建嘅數字啦，即係4億幾又好似同翻以往嘅重建嘅費用係差唔多，咁所以我覺得我覺得華英中學有啲無辜嘅，即係即使我哋覺得而家係哇個制度好亂，哇教育局係交唔到好多嘅資料，喂點解揀呢間揀嗰間？咁我覺得如果制度係有問題嘅時候，都可以去檢討嘅，咁但係你就因為呢一樣嘢而 keep 住咗一間咁需要重建都50年啦，其實即係50年如果冇養得唔好，可以係危樓嚟㗎啦嚇，同埋佢亦都要好多嘅即係高科技嘅教育設施配合翻而家教育嘅需要啦，咁咁樣拖住佢咧，我就覺得啲學生好似變得好無辜咯嚇。 喺個文件入邊咧，即係政府提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咧，就冇講到咧嗰棟大樓本身嘅而家嗰個嘅即係景況啦。佢最主要咧提出点解系需要重建咧，就系希望喺个设施上啊，能够追得到咧而家嘅标准。咁我哋睇翻即系少少资料啦，嗱，譬如咧就系马尼诺中学，佢喺前年啊喺观塘重建咧，系申请拨款咧4億3500万嘅。嗱，再远啲啦，英华女学校。2012年重建係涉及嘅款項咧係4億3000多万。咁今次咧，睇翻就係華英中學嘅重建咧，佢涉及嘅款項咧係4億7000多万。似乎對比起上嚟咧，同頭先我哋所提到嘅兩間學校馬尼諾中學同埋英華女學校咧，又相距唔係好遠喎。啊、即係都係即係大概都係差唔多呢一個數咁上下喎咁樣，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咧，其實喺如果翻聽翻咧3月30號立法會嘅教育事務委員會咧，當時咧啲官員亦都係有去解釋到嘅，就係成個設計，因為頭先阿梁美芬議員就話，即係有啲議員質疑到嗰個設計話好似咁靚咁樣啊嘛。咁如果聽翻個會議咧，嗰個質疑就主要係嚟自周浩鼎議員嘅。咁但係教育局咧，亦都喺会上面解释翻咧，其实而家嗰个设计咧，主要都系由建筑署佢哋去到设计嘅啫，即系譬如包括系外观啊等等，而校方即系话华英学校咧，就系喺佢嗰个设计嘅内部，即系一啲叫做系佢学校参与咧，都系喺翻佢嗰个标准以内。即是说基于建筑署他画出来那一个的原有 的图则之上，再在里面呢即是做一些参与给一些意见的。即是说主导呢依然是建筑署的。不知道其实这个是不是已经可以解答到呢议员他的即是嘅懷疑同埋提問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都頭先梁美芬議員都提到，用啲乜嘢準則啊？其實係咪真係要考慮到學校嗰個成績， 而去決定係唔係俾啲學校去重建咧？咁樣，因為頭先亦都提到譬如係南約中學嘅呢一個例子嘛。 嗱，其實有啲準則，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係重新建立一個制度咧，其實係需要好多時間，同埋嗰個準則話根據表現亦都即係亦都好多嘢需要去傾或者去爭拗啦。例如你話究竟係表現好嘅學校應該重建先，定係表現差嘅學校應該重建先咧？咁如果表現差嘅冇得重建，嗰啲 Band Three 嘅學校，即係本身可能教嘅學生都係需要多啲資源先係教得好佢嘅話，咁咪變咗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咁所以我覺得雖然係阿梁美芬所提出嘅意見，我覺得係好。但係用咁嘅原因係扣起咗一間學校嘅重建計劃咧，我亦都係覺得即係令到學生嘅學習環境係差咗。你要知道其實而家你即時重建咧，佢都要搬去一啲臨時嘅學校。其實即係啱，我諗就嚟畢業呢一兩年畢業嘅同學都係享受唔到，其實都係比緊而家可能中一二三嘅同學。咁但係而家又棘住咗，可能啱啱入到去讀中一二三嗰啲同學，到時即係重建無期嘅時候咧，都即係幾慘嘅，因為你知而家嘅教學咧，其實如果你是在科技上面啊，那些电脑啊是配合不到的时候呢，其实对于那个进度的影响是挺大的。 今朝早呢就是华英中学的副校长刘美珠啦，他就表示呢是即未听闻有议员因为政治原因反对，但是呢他们就说呢是即他们都是在星期二即是18号呢才正式知道呢是相关的重建项目呢未能够赶及在今次的公务小组會議咧係討論嘅，之前咧係冇接獲到任何通知。咁啊，林美珠亦都話啦，政府只係將咧個重建計劃咧由議程之中抽起，等議員咧對計劃有更加充分嘅了解，認為咧唔等於咧撤回計劃，形容咧整個計劃嘅程序咧係會繼續係未停嘅，亦都話咧即係校方當然失望啦，但係咧亦都認為咧個情況咧都唔係咁劣嘅啫咁樣。咁而教育局咧，我哋亦都有問過啦，即係邀約訪問啦，咁但係佢哋俾咗一個書面回覆啦，就話咧喺3月30号嘅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面咧，部分議員對該項工程計劃咧表達意見同埋疑慮。咁其後咧，局方咧都分別通過電話同埋面談渠道啦，逐一回應咧有疑問嘅議員，加強解説。咁另外咧，亦都係同華英中學嗰方面咧係再去深入交流啦，檢視咧重建嘅方案嘅。咁但係喺公務小組會議前幾日啦，政府得悉咧唔少議員對於重建項目咧仍有保留，經過評估之後咧，認為難有足夠票數通過，所以咧惠免計劃嘅撥款建議遭否決及推倒重來，政府決定咧暫時撤回撥款申請建議，並即時通知學校，同時係會繼續咧向議員解説嘅。電話號碼18723一，嗱你又點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黃先生，你好，黃生。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以往咧就好多时咧喺啲公务小组里边就成口声话民主派啊反对啊，形成好多公务过唔到啊，系嘛？而家就唔使啦，而家你睇到将来铺晒路系建制派议员做嘅，当将来啲议员啊议会啲议员，咁但系而家佢哋今时今日佢哋都仲系要做一啲政治正确嘅嘢啦。其实你就先所讲嗰种解释啊，其实俾人谂得到就系、是公務局話，政府話係啲議員反對，咁就先梁美芬就話跨黨派嘅意見，咁跨黨派意見而家喺今時今日多個，佢哋嗰個議員嘅人數得多幾個都係建制派啫，咁最嬲尾政府話問過佢哋，咁仲粒最終就話聽完曬佢哋單獨嘅意見就話都係收翻去啦，咁即係話阿梁美芬你哋依班人係你哋反對啦，咁你哋仲解釋咩？又話要次次第一級得一家學校，咁其他唔公平。好啦，一陣間又話太貴啦，造價太貴啦，又話唔得。喂，香港5000多万啊，做個咁嘅噴水池啊，都5000多万啦、啊。而家4億多啫嘛，爭幾多啊？唔係好多啫，呢個成座學校嚟噶，將來對將來嘅教育係有幫助噶。第二，你好多時又話一陣間又話解釋我哋要好提高學校嘅要有一個質素嘅水平，或者一陣間咁如果係咁，係咪將來第日咧要全部起碼10间8间一齊申請，咁你就全部批咧？你係咪咁嘅意思啊？我相信唔係咯，即係而家你睇到阿梁美芬佢哋講咁多解釋，又話呢樣嗰樣， 喂，我覺得是不是這樣啊？你不是的，是最後你看到應該都是政治凌駕了的了。那你看到今時今日很多東西啊，很多東西啊，我們的政府的局長是不需要解釋的，即是你看著我們的律政司使不解釋，即我說不用陪審團就不用陪審團。 喂，多謝黃先生，因為都扯得遠了啦，我們集中在華英中學這個事件當中。電話旁邊另外一位聽眾呢，張女士，多謝你先，黃先生。張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我 是 家長。 張女士，不好意思，因為你的電話不是那麼清晰，你可不可以不用免提啊？ 好，等等 啊，系唔好意思啊， 我系一个家长啦，亦都系以前咧都系教育界嘅咁。 即系华英嘅家长， 我净系睇，即系我净系睇呢一件，系听唔听到啊？ 请问你系华英嘅家长，定系你系另外学校嘅家长啊？ 我都系一个系学生家长啫吓，我唔系呢间学校嘅家长。咁但系我作为一个家长，见到一间学校可以系咁样样去系话抽起就抽起。即係同埋我以前都係教育界嘅咁即係一間學校咧，要行到去一步係要係已經係九月係成間學校搬校啊，係即係借校舍啊，其實係前期嘅工作已經係進行咗好大規模嘅工作，先至會行到嚟呢一步咯。咁係即係若果你嚟到呢一步啊，我唔理你究竟係咪一個政治因素啦，即係大家都有目共睹嘅係咪政治因素啊？咁就你話抽起嘅時候，其實。即係對於成個係香港嘅教育界，同埋對於我哋呢啲家長嚟講，我真係覺得係即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咯。一間學校佢係即係老師其實已經喺個教學上面係要付出好多嘅心力，要係好多係即係成間學校係要遷嚟去借校，好多好多嘅部署，其實係前期嘅工作，唔係一年間係一個月兩個月嘅事件嚟嘅。咁多嘅部署，然之後你會係其實佢哋係九月，即係我睇新聞啦，佢係九月就已經係部署，但已經係借咗呢一間係令人哋嘅舊校。其實然之後而家已經係五月，接近係即係五月尾啦。然之後係突然間你係喺前幾日先至話俾一間學校聽，就係我哋而家係你唔能夠去再去做呢樣嘢啦。咁你即係好似講一句説話就好簡單咯。你可能梁主席你讲一句说话就好简单啊，你系咪你批工程嘅时候，我今日都系睇无线 TVB 嘅新闻嘅吓，即系佢睇翻佢三月嘅时候，佢就系讲你批工程嘅时候系咪都要睇埋其他嘢啊，要考虑埋其他嘢啊，我唔知佢啲咩其他嘢啦，咁就抽起咗人。咁你有冇谂过其实嗱，无论家长啦吓，无论学生啦，无论即系教职员，所有嘅系前期嘅工作，你系一句。吓，唔知道你考虑紧啲乜嘢，就一不勾销，即系你有冇谂过，其实系对呢个系一个系对，唔系单单系对呢一间学校嘅打击噶，系整个教育界以及我哋家长都会觉得，哇！而家香港发生咩事啊？可以系咁就咁噶啦。 系，多谢晒你啊，张女士，因为个意见咧都相当之清晰啦。咁啊，补充一下啦，就系华英中学嘅校长尹志华咧，佢喺2019年六月嘅时候啊，就曾经发表过一篇嘅华英家书啦，即系话向个目标应该系向翻华英学生嘅。咁入边就提到咧，就系呼吁政府咧要擱置冇迫切性而又造成严重分裂嘅逃犯条例嘅修订，再从长计议，亦都话咧呢啲争议咧系为社会带嚟极大嘅伤害啦，亦都破坏咗咧宁静嘅学习环境，亦都话咧就系倘若咧我嘅孩子出咗乜嘢事啊，你哋又不能回避嘅责任嘅吓，咁佢就即系发表咗呢篇嘅书信啦，咁样咁所以有一啲嘅即系报道或者有一啲嘅人士又质疑到，哇，究竟今次事件系咪同政治相关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教协嘅副会长、立法会嘅教育界前议员啦，叶建源。叶建源你好， 你好，叶建源。 系嗱，首先想问啦，就系其实议员咧，佢哋就质疑咧，系政府去重建校舍嘅准则不清，认为系需要咧清晰交代点解拣呢间唔拣嗰间，咁而最后咧就政府系撤回翻咧华英嘅即系拨款嘅呢一个文件啦。你觉得其实？点睇即系今次呢个嘅事件咧，系唔系政府过去一直都冇清晰交代，究竟系点样去排啲校舍重建嘅次序咧？ 我觉得过去其实政府都有解释到佢哋嗰个即系选学校嚟到重建啊，或者系改善工程啊等等嘅准则。 咁當然議員咧係未必會完全同意曬嘅，因為所有嘅政策都有大家可以有不同嘅角度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批一間學校嘅時候，你將呢個問題咧係將佢咧係提高到成為一個即係一般性嘅準則，然之後你就話唔批呢間學校啦。咁我覺得呢個就同我哋過去嘅做法係好唔同嘅喎。因為我哋可能呢，我哋都會對政府一般的準則啊，我哋要求佢有一個更加清楚嘅說明嘅。但係眼前呢間學校係咪有需要先？如果佢係有需要，即係已經係做咗咁多嘅工作，而且呢個係牽涉到而家呢間學校嘅學生，同埋佢將來嘅好多好多不同嘅代嘅學生，仲有呢就是老師等等，即係所有人嘅福祉，點解喺呢個時候你會不惜一切咧嚟到推翻呢一個嘅撥款嘅項目咧？啊，呢個我哋以前嘅做法一定係會通過呢個項目，同時間咧，我哋話啊，我哋咧亦都要求咧係政府就住佢一般嘅政策咧，係作一個更加清楚嘅解釋。咁我諗，除非咧你話佢根本係冇需要。即咁嘅話呢，我諗就即你就有個道理喺度啦。 但我想問點樣去界定有需要同冇需要呢？因為譬如頭先我哋同阿梁美芬議員傾呢，佢就話喂個校舍個建築都仲係好好啊咁樣。咁而政府提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呢，佢亦都冇講到呢重建嘅原因係因為校舍殘舊喎。最主要就係覺得佢追唔上而家嘅標準，咁所以想係追上而家嘅標準，俾一個好啲嘅環境呢啲學生。咁其實呢個係咪就係嗰個迫切性呢？ 當然即係我哋要睇行詳細嘅去睇啦，即係每一個即係每一間學校實際上佢嗰個是否迫切，譬如話佢嗰個係咪學生嘅人數增加呢，譬如話佢係咪呢係嗰個校舍有好多功能上面呢唔能夠追得上而家我哋教學上嘅要求呢，有好多嘅考慮因素。咁但係呢如果建制派議員喺呢個問題上面呢，佢哋係真係一個強烈嘅意見嘅話咧，佢哋應該係喺教育事務委員會嘅會議上面咧，已經係好熱切咁樣去表達出嚟，而且好強烈咁樣咧，係表示佢哋嘅質疑同埋反對嘅意見。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教育事務委員會都唔支持呢個撥款嘅建議，咁嘅話咧，呢、這個就自然咧就唔會交去即係呢個我哋嗰、那個即係公務事務委員會嗰度去傾啦。咁但係咧，你喺第一關嘅時候，你冇作出一個咁嘅表示、哦，你可能咧即係提出咗一啲一般性問題。咁如果我哋過去咧，我哋一定會係好強烈咁發表即係問題啦，然之後跟住咧，我哋都提出異議啦，亦都強烈咁表示我哋唔支持嘅話咧，咁於是呢個咧係即係教育局就應該要再做好多好多功夫嚟到彌補啦。但係如果冇呢樣嘢，教育事務委員會據我所知當時係支持呢個咁嘅項目嘅，咁嘅話喺個程序上就應該係交去公務委員會嚟到去通過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完咗之後你先至翻轉頭，咁大家都會懷疑啦，你究竟係咪真係因為你所講嘅而家呢啲原因，定係因為政治嘅因素？你就唔俾，特別係唔俾呢間學校去過咧。咁我諗呢個係大家一定會有咁嘅質疑嘅。 係啊，葉建源你好啊。其實我哋都問過梁美芬呢個問題，話會唔會同政治有關？咁佢都講過一樣嘢，就話喂，其實喺2019年嘅時候，即係可能好多人都表過態，咁啊唔關事嘅。咁你其實覺得呢件事真正被抽起嘅原因，即係你懷疑或者你嘅感覺，其實係啲咩問題咧？ 嗱。一方面我覺得大家都會懷疑係一個政治原因啦，因為呢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有人呢係拎返2019年即係華永家書嘅一啲嘅講法嚟講啦，咁呢個呢係自然就會即係令到大家有咁嘅質疑。咁而呢個質疑呢我覺得係好可怕嘅，即係如果係真實嘅話，即係因為呢如果我哋因為政治嘅原因係不惜呢係犧牲我哋學生嘅福祉，呢、這個呢係喺任何社會上面我相信我哋都唔能夠接受，尤其是我哋一個多元嘅社會，大家有不同嘅意見，好正常嘅事嚟噶嘛。咁但係好啦，如果唔係因為政治原因嘅，因為佢頭先所講嘅一啲嘅理由嘅話咧，唔該咧，係佢哋能夠喺會議上面清清楚楚表達出嚟，冇理由咧係喺個會議裏頭咧係唔表達出嚟咧，然之後咧跟住就話啊，我因為某啲我哋公開講嘅原因咧，我哋抽起呢樣嘢。咁對於學校 的老师学生对于所有的人来讲，这个而家佢哋咁嘅做法咧，系非常之唔公道。 好多谢晒你，叶建源倾到呢一度啊吓，咁啊补充一下啦。当日教育事务委员会咧系以一票支持一票弃权通过，不过如果睇翻个片段咧，当时在席嘅议员人数就唔系太多嘅啫。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